吸引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这是一场错以为是。 相同的事物，休又无知。